75级大招出现至今已有一年半，再不是上赛季那种处于研究试探阶段，现如今已经完全被职业选手们掌握了。剑客系的四个75级大招，落英式、流星式、破空式和回风式，已经成为他们串联攻势的重要技能，影响着职业原有的技能使用体系。75级大更新让星星赢得了不少契机，比如在75级野兔 BOSS 争夺战中掠下的大量材料，比如趁此更新依靠橙装在上赛季的挑战赛中大幅度缩短了和加士战队的装备差距。可是对叶修个人而言，75级大更新对他来说却有一点不利的影响。叶修是被称为荣耀教科书的全职业精通者，经验全面到无懈可击，但是更新这种事儿是必然会影响到荣耀的技战术体系的。这种时候想继续做一个全职业精通者的话，所需要的知识更新可比一般人要多出许多了。叶修并没有刻意追求过这一点，他有此称号也是多年实力积累自然而然拥有的称号，这和他进入荣耀最早，一直走在技战术开发的最前端，以及荣耀70级阶段停滞多年都是有一定原因的。75级更新却多少有点打乱这种情形。虽然以叶修的知识储备和经验，75级新技能他也能迅速拥有很多的念头和想法，但是毕竟他没有那些职业专精者那种专注于某一职业的研究，所以当这样一次大更新出现，叶修这本教科书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更新修订的。无懈可击的全职业精通者在这修订过程中难免有点松动和裂痕，不过这种事儿，事实上对于每一位职业选手来说都是存在的。新技战术体系的构架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在场上遭遇各种意外，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更新自己的荣耀知识，而这进度未必相同，尤其所有选手都是优先研究自己所用职业，其他职业大多就是直接关注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在最早期，所有高手会聚集在一起进行各种讨论，游戏也会搞得学术氛围很浓。叶修因为对很多职业都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的思路和成果，教科书一名就由那时起就已经奠定。但随着荣耀职业竞技的发展，到了今时今日这般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再让这些处于荣耀顶端的家伙们坐在一起其乐融融一起讨论新更新的场景可就很少会有了。如今的时代，绝大多数人巴不得自己研究出来的成果别人永远不要知道，永远能作为场上的秘密武器才好。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情报，利用好了都可能是己方获取胜利的筹码。这样的竞争使得荣耀技战术的开发更加百花争鸣。以前所有高手一起讨论筛选实践，最终得出比较统一的结论，而现在大家各走各路，实战见真章，最终搞出的手法真是各种各样。同是剑客，黄少天对75级四剑士的使用和微草的刘小别，或是轮回的杜明，亦或是301的高杰，很难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和手法，定式变得越来越少。这样的大背景下，全职业高手自然更难当。即使叶修也并没有刻意追求这一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全职业精通所带给他的优势毕竟还是要少一点点的，尤其是在75级大招介入改变的技能体系。而现在他所面对的正是一个因为75级四剑士介入后体系变动较大的一个职业，而他的对手是这个职业系里驾驭着剑圣的那个家伙。即使这一整个赛季里叶修不会不留意黄少天，不会完全不知他对四剑技的使用，但是知道和在场上应对毕竟是两回事。 喂，怎么样，这种感觉不赖吧？ 刘星氏扬起一串血花的夜雨生凡自君莫笑神侧抹过后立即转身， 过程中黄少天还要敲下一句话，再然后仙人指路。带强力吹风效果的刺杀技多做连招收尾，过程中吹飞太远显然会造成自身连击的中断。但是此时夜雨生凡流星事后已和君莫笑完成了换位，这一剑吹飞了君莫笑，但是紧接着君莫笑就已经撞在了那墙一米多高的土墙上，没有被吹远，反倒因为强力吹飞转化成了强力撞击，带来了多一层的伤害以及僵直。夜雨生凡继续攻击，但是观众们此时却还在不解黄少天在连击中敲下的那句话。 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啊？ 潘林疑惑着。李一博也不得其解。黄少天敲出的消息居然引起大家深度思考，这真的太不容易了。一般情况大家都是努力无视他敲出的一切，不过这一场显然面对叶修这样强力的敌手，黄少天都没有太多的空闲去刷屏。想想如此环境下好容易抽出空来敲下的一句话，大家觉得黄少天一定是很珍惜，不会是随手乱敲的。什么感觉？是指被压制的感觉吗？黄少天大概是在放嘲讽，是在为蓝雨两位被叶修压制到输的选手报仇吧。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真正能了解到黄少天这句浓缩型精华垃圾化含义的只有蓝雨和星星两队的选手。 是说这种对于新体系反应有些不全面，节奏稍慢的情况吧。 蓝雨的喻文州、星星这边的方瑞几乎是同步对黄少天所谓的这种感觉做出了解释。 是报复没错的， 方瑞继续肯定地说， 因为所有人这赛季都被叶修的散人折腾得很烦嘛。 是的，对新体系的不适合，75级大招带来的改变，哪里比得了叶修直接弄了一个早已废弃的玩法出来，而对所有人而言才叫一个彻底新鲜的体系。没有经验，没有思路，没有人有叶修这样全面的功底。对于散人君莫笑，从初发现再到职业圈里正式交手接触，算满一点怎么也有两年了，但那种因为陌生所带来的生疏感至今没有消失，所有人遇到散人君莫笑依然焦头烂额。个人赛37轮连胜，季后赛上来挑翻两人，叶修这彪悍的战绩不得不说和散人的职业优势还是有一定关系的。而现在黄少天正在用这种生疏感打击叶修，难免他会有些得意洋洋地吐一下槽了。夜雨生凡将君莫笑完全锁死在了这一米多点高的土墙之下，叶修原本用来掩藏自己的掩体此时却成了隔断他退路的存在，鲜血不断地被剑光带起，溅在土墙上越染越红。已经击杀对手两人的叶修已算是很漂亮地完成了一场擂台赛了，此时就算这样败给黄少天也不应该再受什么指责，但是不甘心呐。星星的诸位都不甘心，或许是他们太贪心了，可是只要看着叶修在场上，他们就觉得他总会做些什么再下来。输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是就这样像宋晓、像卢汉文一样被完全压制，哪怕对方是顶尖选手黄少天，在星星诸位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不可能的。星星选手都在如此想着，他们心中的这种感觉远比星星最忠实的粉丝都要来得强烈。粉丝的支持有时都是一种丧失了理智完全情感上的偏袒，但是他们没有，星星的诸位都还是清醒的，而心里这种清晰的感觉源自于他们对叶修绝对的信心，那个从零开始在网吧里拼出一支战队能过挑战赛的厮杀，最后领着他们站到这个荣耀最残酷的季后赛舞台的家伙，怎么可能这样被压制？ 这不能答应。 喂，别装了，快出大招吧。 方瑞突然手捧成喇叭冲着场上喊着，他的声音当然无法传递给叶兄，那两个在场中央打斗的全息角色更不会有任何反应，倒是另边选手上的蓝雨诸位听了个清楚。 大招？什么大招啊？ 他们疑惑着，继而有些紧张地继续关注着比赛。 有什么大招啊？ 陈国也很紧张地问着。 我他妈怎么知道啊？反正肯定会有的吧。 方瑞说。会有的。苏沐橙也坚定地表达了支持。 哎呀，那就抓紧啊。 魏琛拍大腿。 马上就要出了吧。 唐柔也说。 会是什么呢？ 其他人也在纷纷期待着。明明不知道会是什么，却就是坚信着会有。星星诸位乍看真像一帮信徒，正在集体脑残着。 哼，受死吧。 场上却是黄少天掷地有声的又一次消息，君莫笑的生命此时已经只有7%，这一消息似乎是对其宣判死刑。 哇， 结果就在这时，千机伞突然撑开，夜雨生凡骤然卷起的剑光，准备完成最终一击的幻影无形剑，就这样攻到了伞面上。 不好，黄少天心下顿时就是一跳， 如果只是撑盾死撑，他不会太紧张，但是这千机伞一撑开可就太他妈大了，角色演在其后，这叶修肯定是要搞出什么手段的。 哼，不合时宜的话多始终是你最大的缺点啊。 屏幕里跳出叶修送上的一句话，是因为自己打那三个字产生的空档，黄少天下意识就已经在想了，而叶修此时都有闲暇和他聊天了，恐怕已经完成了应对。经验意识彻底的燃烧起来，幻影无形剑被黄少天果断终止，剑定天下，剑客觉醒记，出手。